良久，深深地透了一口气。一夜西风狂，吹落我家朝凤巢。梧桐叶儿落，萧萧响。 一边说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 户部的事出来，我就细想了。这一回是齐根断了梧桐树了，最可怜我那二哥，还像个没事人似的。今儿下来去玉庆宫，他还劝我不要庸人自扰。就这一会子，大哥三哥和老人他们还不知道一些什么异样的题目呢。可笑啊，我和老十三竟是一对痴人呐。乌思道听着似乎有点漫不经心，随口问道：如今呢？如今四爷有什么打算呢？ 哼，现在什么也打算不成了。刑部、户部都已经成了老八的局面，礼部、兵部原就是他的天下，显见的是万岁更换国储的棋步啊。太子虽不说，我看他心里也有个数。我想过了，太子安我自然没事，太子不安，横竖总要有新太子。我左右是个办事的，大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吴思道突然发了怒，脸色又青又白，咣当一声扔掉手中的折扇，架起拐杖，咄咄逼人的盯视着胤禛斥道：这就是四爷的打算呐、啊，真是庸人之见。胤禛惊愕地张大了嘴，茫然地看着乌斯道。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这样呵斥，也从未见过这位彬彬有礼、气静意和的乌斯道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平常几句话怎么就恼了呢？正愣着呢，乌斯道抗声说：你说的不是西风凋碧树吗？什么叫碧树啊？碧树就是太子陈胜，一个赤脚杆子还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，何况你是王，是龙种，是为国家捉有牢记的阿哥，不是太子的私人。不掰清这一条，你永无出头之日。乌思道的双拐点地，铮铮有声，激动地说：像大阿哥那样的昏懦之夫，尚且知道逐鹿中原，你怎么报个壁上官的宗旨？何其短智也！胤禛听着，只觉得一股凉意直沁肌肤，心都紧缩成了一团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许久，他低下了头，摆摆手说：吴先生，我……你坐下，听我慢慢谈。因将乾清宫召见，自己上了条陈，康熙的话都一五一十的说了，末了又说：先生责我志短，说得不错，我确实有些心灰意懒了。如今的情势，不观望，又有什么指望呢？吴思道仔细听完，突然仰天大笑：四爷就为这个烦恼吗？哎，哪位圣贤说过，耐烦不怕琐碎的人不能担天下巨任呢？据我看，这是当今天下最好的口语了。胤禛一下子抬起头来：那为什么阿玛要启用胤祀呢？乌思道咯咯一笑：那是自然，都是他的儿子，他要比一比，看一看哪个是高才捷足嘛。胤禛一边想，摇了摇头，悠悠地说：老八 这人我知道，他要真的做起来，能办好差事。下边的话，艾南出口便打住了。吴思道莞尔一笑，所以我才给四爷出主意上那个调陈，他差事办成，不过做了你调陈中的一件，他差事办不成，是没听你的主意。万岁真的选中他，他也不至于轻看你。不过据我看，现在还议不到这么深，太子毕竟在位，八爷牵情很多，他也未必就办得下刑部的差事。说罢又是一笑，胤禛闷闷不乐地说道，哎呀，这些我倒是都想到了，我最为难的是和太子难处啊，近不得远不得，老八看去真是十分兴头，拿定主意要在刑部大展奇才了。昨儿十三弟告诉我，听到他进刑部的风声，他原在刑部的几个门人都想见见他，他都不肯接见，这不是兆头吗？吴思道见这个满口要做贤人的王爷如此思不断，苦恼不休，只一笑换了个题目问道，皇上几时去热河呀？十月初三。没有指令八爷何时完差吗？没有。不过看印寺的意思，说要皇上欢欢喜喜的去热河，我看他是近日之内就要大张旗鼓的干起来。乌斯道沉思了一会儿，皇上近日查考阿哥爷们的窗客本子了不？嗯，什么？胤禛奇怪地看着乌斯道，他有些不明白这个书生究竟想说什么，半晌才笑道：“窗客是五天一看，从不间断的。不过，这一本是和文觉和尚对禅余霞写的，怕有碍圣听，我没有敢进城。我方才看了看。”乌思道接着说，这里边的诗文虽不尽是上乘之作，但恬淡适胜，很合着四爷性格，何妨尝进去给万岁爷瞧瞧呢？比如这一首，你看写得何其好啊。说着随手一翻，指着一首诗递给胤禛。胤禛接过看时，却是懒问陈福氏，兼于花柳朝，吴儿调凤曲，月女暗鸾箫，道许山僧访，齐江野叟招，奇缘非所慕，世志即逍遥。胤禛看罢笑道，哎，这诗没格调，成曲讨没意思啊。作诗我比不了老三。乌思道笑着摇了摇头，又指了一首，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前除幼年，后除老，中间光景不多时，又有严霜与烦恼。过了中秋月不明，过了清明花不好，花前月下且高歌，急需满把金樽倒。世上钱多赚不尽，朝里官多做不了，官大钱多心转油，落得自家头白早。春夏秋冬弹指间，钟送黄昏鸡报晓，请君细点眼前人，一年一度埋荒草。 草里高低多少坟，一年一半无人扫。乌斯道印说， 这是唐伯虎的仪式歌了。 胤禛点头道， 是，因为练字信手抄来的，又怕有什么干碍，没敢进城预览。 乌斯道沉思片刻，一笑， 哼，别小看了这些诗，也未必偏偏写的激昂慷慨歌大风思猛似的就是好的。如今大阿哥、三阿哥和八阿哥他们各做各的文章，都在万岁跟前显摆他们的大志，殊不知这正犯了圣纪。皇上年未及耳顺，春秋鼎盛，一群胸有大志、福有良谋的儿子们朝夕相伴，焉能不生一惧之心呢？ 哦，胤禛身子向后一靠，惊异的瞥了乌斯道一眼， 这瘸子竟如此精通帝王心术，真是深不可测呀。 想着把预备明日进城的窗客本子抽出来，远笔如墨，工工整整录了一首七律。山居窃喜远分华，俯仰乾坤野性奢，千载勋名身外影，百岁荣辱镜中花。金樽潦倒秋江暮，晦镜萧瑟日且斜。闻道五湖烟静好，河源蓑笠钓丁沙。 好， 乌斯道抚掌而笑，暗赞胤禛心思伶俐，这样一首一首成进，却比乍然送一大册强得多，却不敢说破了，只道 四爷这笔字儿真练到出神入化了。 乌斯道和胤禛记忆的第二日，胤祀奉旨到差进驻刑部，下车升堂便出手不凡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从刑部侍郎、员外郎到各司堂官，一律摘了顶子，革职留任。犯官们把铺盖都搬进衙门，连后头马厩都腾出来，住满了大小官员。明说虽是代刊，其实啊，形同软禁，预备着清查一个拿一个。这一番锐断挫折，不但打得刑部各司堂书办们晕头转向，整个震撼朝野。连康熙皇帝也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阿哥风骨如此硬挺，从玉庆宫到尚书房接应不暇的是胤祀递来的折翼片子，俱都是整饬布务的方略，拟定重审的要案，凡个候审、验案、文书、供词有疑的、律例不合的、量刑欠当的，胤祀也真是不怕麻烦，一一加批评注，封地上书房，弄得马齐和佟国维也如坐针毡。刑部的官们原本是最怕胤禛和胤祥这两个魔王来部挑剔磨勘，听说八爷来，还没来得及抚额庆幸，便遭这一顿猛轰啊，顿时慌了手脚，找门子的、托童年的、求主子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胤祀眼里瞧着，心里冷笑，也不去理会。乱到第十天头上，胤祀一大早入宫请了安，回到刑部，在千押房还没坐定，便见老菜头进来禀道， 九爷和十爷、十四爷他们来了。 胤祀略一怔，命几个等着回事的官员先回去，三步两步出来，早见三位阿哥带着几个长随沿仪门内甬道散步而入。胤祀一边笑着往里让，一边说， 哎呀，整日家在我那里混， 可我这几日忙死，就不见你们的影了。一转脸瞧见任伯安也跟在里边，便敛了笑容。十四阿哥随着两个哥哥进来，却没有坐，看着壁上条幅，用扇骨打着手心，笑嘻嘻地说道：八哥风骨好硬挺，这刑部衙门我来过不知多少次了，没想到几日功夫就换了世界。你看这些龌龊官们啊，一个个拨了补子，光着顶子，哭丧着脸靠墙根，挤眉弄眼，交头接耳，呲着黄板牙，吃茶抽烟，嗑瓜子聊天，哪里是国家处刑重地呀？啊，像杀了被孙行者赶出72洞的妖精，牛鬼蛇神，狸魅魍魉，应有尽有。说罢哈哈大笑，印四不禁笑道：说的是，我就是一根金箍棒打不及呀，盼着你们来帮手啊。说着命人看茶，因转脸问任伯安：你来做什么？任伯安一脸安详，听着他们兄弟笑语，见问到自己，忙看了印堂一眼，向前一步，满面谦恭之色，双手捧上一个册子。印四迟疑的接过，问印堂：挤眉弄眼的，这算作什么？印堂阴阳怪气的晃了晃头：哈，帮八哥抡金箍棒啊，八哥要做包公，我来添龙头铡，您不是要查进刑部冤狱吗？好办得很，一个外人不用传问，就问老九就得，连不是我经手的也都有案可及，都在这册子上呢。屋子里一下静了下来，时近孟冬，天已寒冷，只听房顶风声呼呼，掀得城尘都在不安的吸动。印四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，脸白的没一点血色，怔怔的看着门外苍黄的天色，只觉得心猛地往下落，像是一直要落到深不见底的古井里。怎么样啊，八哥？印娥从未见过老八这么狼狈，倒觉得好笑。犯人寻替死鬼代刑，这叫宰白鸭，明白吗？白鸭宰了不少，都是咱们自宰自吃。其实呢，我倒没使你什么银子，我的账一直是顶着不还。老十四笑着说：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对了，老十四，这话说得妙。燕娥嬉皮笑脸又说：九哥使了40000，下鱼的都是八哥拿去行了人情了，今日八哥要砸聚宝盆，该当的说说明白，八哥也好拿个章程。印四这才回过神来，嘴角挂着一丝狞笑：好，这才是好兄弟，好奴才办的好差事。任伯安，我几曾叫你做过这种事啊？哎，收金税挖人参的钱还不够使吗？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吗？任伯安低下头去，轻声回道：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。八爷圣明，奴才并不能阿金尿银呐、咱们财路有四个：行商、收金税、挖人参、黄庄年例，还有就是从六部里掏。八爷想想，门人升迁、周济穷官、买田置园子，一年下来得使多少？就是四爷、十三爷讨债，也得现银子添还呢。

您这三个兄弟也不需防范，正思忖如何下这个手，印堂也站起身来，轻轻地拍了拍印四的肩头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八哥，一失手成千古恨呐、啊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呐、啊。”见印堂本主出来说话，任伯安连起一刹那间流露出的怯色，侃侃言道：“八爷杀了小人，要能澄清立志，小人死而无怨。小人不知是谁挑唆着要这么办，但小人知道谁是八爷的基业，就是八爷要整的这杆子官吏。八爷没有办过多少差，名声威望任哪个阿哥也比不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八爷仁德宽厚，有学问，有度量，有见识，杀了就没有人敢再给八爷聚财了。整掉这批官，八爷就和四爷一个样，先头多少水墨功夫全搭进里头去了。如今外头已经沸沸扬扬传言，瞧八爷这阵仗，像是比四爷十三爷还狠。奴才可叹的是，拼着身家性命不顾给八爷卖命，到头是没好下场啊。说着他已是泪流满面。八爷，您杀了我吧，若论天理王法，我真是个死有余辜的。印四觉得头一阵发晕，颓然坐回了椅子上。印堂见今日三英战吕布大见功效，满意的舔舔嘴唇：“我和老十、老十四、八哥还不知道呢，哎，再不能和八哥两条心了啊！不是兄弟怨你，原本就不该接这个差事，由着老四去干，他把人都得罪完，这差事依旧是个不成。那时候你出来收拾残局，抚定人心，不比走这险棋好吗？”十四阿哥笑嘻嘻地说：“八哥想一肘扫尽天下阴霾啊，啊，算算看，就尚书房里，不说马齐、张廷玉和佟国维有多少门生故吏，亲结亲，门连门，盘根错节，恩连义结，一人有事八方来援呐。除了宰白鸭，黑天不见日头的事多着呢，你扫得尽吗？啊，四哥是无能之辈吗？啊，凭着借条要账，还弄得人仰马翻呢。刑部的事，你要动真格的，马齐立地就得卷铺盖卷滚蛋，佟国维也站不住，更甭说太子、四哥、大哥、三哥都虎视眈眈的瞧着您呢。要是那么轻巧容易，大哥早就把差事抢过去了，还轮得到我们吗？印娥瞪着眼睛一拍大腿：“招啊，我也是这么说呀，你把刑部的人撤了。”我就吓了一跳，这么干万岁先就要猜疑，这老八是怎么的了啊？他一向不是这做派啊，是揣摩着讨朕的好呢，还是沽名钓誉啊？哎，人若改常，不病即亡。一扭头对任伯安又说：“操你祖宗的，这么没眼色，一味跪着叫人瞧见了算怎么回事啊？”众人吸得条条在意，句句中肯。印四倏然间已经明白自己原和印堂等人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，就算杀了任伯安，要是这群人和自己做起对来，下场连印祥也不如。想着 不由暗自懊悔，不该听信阿灵阿和张德明的这些愚蠢建议，差点弄乱了自己的营盘。一阵心灰意懒，印四勉强地笑着：“ 任伯安起来了，我是心里生气，又不是真要拿你做法典型。你是做老了事儿的，怎么这么混呢？啊，人命关天，就敢买卖，啊？以后再也不许干这种混账事了啊！” 众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，聊了一阵子淡话。印堂笑道：“ 我们还得替八哥着想啊，张五哥这案子，那是掩不住的了。 但老人手脚很干净，他们攀咬不出来，刑部的人既拿了，索性就做点文章，一个个过堂讯问，使劲查，反正狱里没有了白鸭，查到头还是张五哥，拉了顺天府监狱狱政、御神庙的典史，还有宴刑官这些家伙天下，我看也就差不多了。哪个庙没有驱死鬼呢？嗯？” 老十四笑着接茬说：“ 庙啊，吾心领而神受之矣。云压的重重的，雷响的轰轰的，风刮的呼呼的，雨点子细细的。” 印堂看了一下门外：“老十四，说话谨慎点，你和老十带任伯安走吧，这里头能人多，是个是非之地。” 印娥呵呵笑着起身：“老人的头还长得牢牢的。”于是拍了一下任伯安的脖子，和老十四带着一众家丁去了。他们前脚刚走，印四、印堂未及说话，便见印祥带着几个护卫从仪门进来，腰间还悬着刀，脚下马刺踩得叽叮叽叮的作响，远远的便笑：“ 哎呦，八哥九哥说什么私房话呢？叫兄弟也听听啊。” 印四和印堂急速的对望了一眼，忙都起身相迎，让座献茶已罢。印四含笑问道：“ 十三弟啊，你不是还管着户部的事儿吗？什么风把你这个大忙人吹到这里了？”“ 户部还有什么狗屁事儿啊，我方才去养心殿辞差，阿玛也是这么说，又说去刑部帮你八哥办差，我这就骑马赶来了。” 印祥贫着八字眉挟着茶说道，顿了一下他又问：“ 方才十哥和十四弟出去里头带了一个人，像是九哥府里那个人什么狗日的伯安，他到这儿来做什么？” 印四、印堂都没有想到康熙会又塞个人憎狗嫌的印祥到身边来，都愣住，心里比吃个苍蝇还腻。听这么一问都吓了一跳，半晌印堂才故作诧异地说道：“ 人伯安？ 哈，我早就叫他出籍了，他没来过呀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老十府里那个虎狗子长得是有几分像任伯安，必是十三弟看混了。” 三个异样心思的兄弟各自端杯莞尔一笑，印四、印堂头上都沁出了密密一层细汗来。10月初6，康熙皇帝大驾由东直门出城，因这次巡幸是承德离宫落成，首次召集东西蒙古各王公台籍觐见大礼，文物声明须得足以招德，因此办得十分隆重。八阿哥印四一手管着刑部，一手监管此事，临期那几日竟是昼夜不停，连轴转的忙，又邀了大阿哥做帮手，会同礼部、礼藩院的官员区划指挥，直到当日凌晨5:00， 景阳钟响才算停了。北京的戏民们早前两日便接到顺天府县狱，天不放亮已是家家龙涎石花，岸上香烟缭绕，烟火爆竹满城响的开锅吸收也似的。虽说与天子同处一城，但亲眼瞻仰盛筵的机会也是极少的。因此从正阳门关帝庙一带到东直门，沿途早就挤得人山人海，尽是看热闹的人。直到陈正时派，便听东西鼓楼钟鼓齐鸣，天安门乐声大作，人们张着眼瞧时，天安门那边黄伞旌旗遮天蔽日间迤逦过来，最前头是54顶华盖，4顶明黄九龙曲柄盖大头，接着2顶翠华紫织盖，24顶直柄九龙盖，什么纯紫纯黄大盖互随于后，招招摇摇，浩浩荡荡，压地黄龙一般，无断头的涌出。年轻一点的没见过这排场，张着迷茫的眼只是傻看，见过康熙御驾亲征的老人们跪在地下悄声的指点，这是寿字扇，这是黄龙双扇，这是赤龙双扇，那是鱼宝16信幡，包围龙头杆，一面面龙旗在微风中徐展，有的写着敬孝表节，有的写着明行必教，什么行庆诗会，保公怀远，振武符文，纳言尽善，也不能尽数了。导引过去便是24面8旗大道，16雨仗大道，都用道车载着，林林萧萧，怒马如龙啊。紧随着又是40面削金大道，旗上却是绣的祥禽瑞兽，诸如怡凤、祥鸾、仙鹤、孔雀、黄狐、白雉、赤鸟、隼虫、震鹿、鸣鸢、游麟、彩狮、白泽、角锐、赤熊、黄熊、天鹿、辟邪、犀牛、天马和天鹿，至此才见到皇帝今年太子寅年相跟而出，皇长子胤禔，皇八子胤祀，皇九子胤堂，皇十子胤俄四人骑璎珞玉马，穿团袍黄马褂，手按腰刀前面导路，御前带刀侍卫鄂伦岱、鄂楞泰、刘铁成、素伦带着40名2等侍卫左右护侍，簇拥着车驾徐徐而行，后边望不断头的是御林军，手持着出警入壁旗、五色霄金旗、结绒、黄龙、卧瓜、立瓜、邓骨、大刀、弓矢、豹尾枪、鸟铳，在寒阳之下光灼灼亮闪闪，端的是灿烂辉煌。宋家百姓此时一发鼓噪兴奋，一街两行男女老幼齐跪伏伏，山呼海啸般高喊：皇帝万岁，万万岁。胤祉和胤禛二人同坐一车走在御林军后，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言语，只隔着纱窗望着外头如醉如痴的人流，直到出东直门过了接官亭，胤禛方吁了一口气，靠在车后：哎呀，难为老八了，两头忙着竟办得这么周围。胤祉冷冷一笑： 这是大阿哥的手笔。你别看两个人骑马并行，笑得脸上开花，其实心里都在咬牙，就为安排车驾这么点子功劳。老大去我那里诉了多少委屈，老爸也说老大吃了他的醋，两个人呢都够瞧的了，都是手足。什么意思吧？胤禛警觉的睨了胤祉一眼，没有回话，盯着车前的黄土官道默默不语。他的思绪回到乌斯道身上，前半月已经命人将乌斯道送到承德，安置在自己狮子园的宅子里，不知到了没有。太子的侍卫已经全换了，听说到承德皇帝跟前的侍卫也要换，明摆着是对太子和大阿哥都不信任。当此多事之秋，他身边不能缺了乌斯道这个智囊啊。胤祉却打定主意要在车上和胤禛好好谈谈，见他如此冷面，一时也寻不出许多话来，许久才自失的一笑。如今事情真令人可叹呐，出力的不讨好，讨好的不出力。真下实力替朝廷办事的，哪个有好结果呀？啊，师事轮走时，我送了点诚意，谁知就惹出许多闲话。哼，可笑啊！那么一个清官，真叫他骑毛驴上任吗？闲话。胤禛回过神来，也觉得车厢里气氛太沉闷了，挪动了一下身子。啊，那都是小人见识，我也送了盘缠。胤禛笑道：“你以为你退避三舍就免了口舌了？殊不知，天下事难料的多着呢。上回老石去我那里借黄聂诗集，你知道这是禁书，里头都是推断朝代兴替的。我怕下头人知道了不好，亲自去讨。”老石咧着嘴笑问我：“跟四哥一样小家子气，刻薄的六亲不认，一本鸟书打什么紧？”我就劝他：“不要总跟你四哥过不去，他的难处你不知道，自家兄弟不体谅，还有谁体谅啊？”老石却说：“他算什么孝悌忠信呢？啊，伪君子。”说着吊胃口似的他住了口。胤禛惊讶地看了胤祉一眼，揣摩着这些话的意思：“你没问他何以见得呢？”胤祉笑了：“说的还是老话，当日避暑山庄修好，皇上看了奏折，说寒而不凛，温而不炙，好，真是避暑圣地。老实说，四哥当时就顶了回去，说皇帝山庄真避暑，百姓仍在热河中，弄得万岁爷脸上挂不住，这算什么孝子啊？”啊，胤禛这件事是有的，不过当时说的委婉的多，再想不到这么光明正大的征谏之举也变成了不孝了。他哼了一声，细牙咬着嘴唇：“我行我素，确实有这件事儿。皇上当时不欢喜，几天没理我。我并不难过，我本就是个孤臣性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后来皇上还是想开了，叫张廷玉去我那里宣旨，说这是面刺寡人之过，受上赏，赐了我一柄如意。老石放这个屁，只显出他自己是个草包。”哈哈哈！哎，老石是老八一尊炮，那里装药他就发。当时我就驳了他了：“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一样， 你读过宋玉的《丰富》吗？进谏就是不孝，你何其浅薄无知啊！胤禛笑了，他倒不是不明白道理，在他眼里，除了老八都不是好人。人呐，最怕心偏了。因车隙中吹进了风凉，胤禛噎了噎舌里喉皮肠。哎呀，所谓心不正啊，则眸子冒烟。胤禛却是如此，当时他就说，进谏原本是好的，比干是一种进法，魏征是一种进法，东方朔是一种进法，李泌又是一种进法，不能从容些吗？哎，委婉着点吗？哪里有四哥那样的，有屁就放，不管别人鼻子受得了受不了。你听呢，此人虽粗，他并不是糊涂人呢。胤禛微睨了胤禛一眼，他知道这个成郡王素来讲究慎言，城府甚深的，今儿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倒起了撩拨试探的心。胤说，我再没这些防备，想着都是一个阿玛，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野鸡打得满天飞，还能怎么样了不成吗？近日看来竟是未必呀、啊、要是存了别样的混账心思，家务国务搅和起来真是了不得。至今想起8月15的事，我就心惊肉跳，要没人给老石撑腰子，他敢吗？胤禛见他反过来盘自己，倒不急于说话了，沉吟半晌，这才说道，是啊，谁不害怕呢？哎，皇上怕的是学了齐桓公，英雄一世没下场。我呢，我只想咱们是胡人，不要学了五胡乱华，昙花一现，不要学蒙古人，90几年就完。朱元璋说胡人无百年运，警句骇人听闻呐、啊。大清已经开国60多年啦。胤禛打了个寒颤，没有言声，只听车外马蹄嘚嘚一片单调的声响，隔窗眺望，家路枯黄的衰草，盐碱白地直接天际，一群群乌鸦在草滩上忽起忽落，翩翩盘旋。许久，他才叹息一声：“哎呀，三哥这话惊心动魄呀，我们不幸是胡人，先天不足啊。不过据我看，我朝弊端虽多，开国气象尚在，只要励精图治，何至于一时就乱了呢？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人年堂。